大家好，我是张锦晴。今届世界杯我捧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啊。2014世界杯 ,Tyson Rega。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啊，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而家就系5月27号系嘛？ 系。 而5月27号嘅6:30左緊啦， 冇錯， 6:30左緊啦。 咁立嘅要轉你把聲，同個天氣一樣喎。 唔係啊，因為咧，即係轉咗 studio 啊。咁啊，出邊個 studio 咧，即係你知唔知好大嘅咧？有7-8個 studio 嘅，其他嗰啲 studio 咧都有個鐘嘅，係呢個 studio 咧係冇鐘。不過呢個 studio 有冷氣咯，其他嗰啲冇冷氣咯。 幾千尺嘅呢度。 係啊，希少出咗聲啦。今日我哋會玩個 crossover 嘅。咁啊，今日講古仔同埋一股定輸贏咧就一齊做。 今日。点啊？叫咩名字？ 即系点解？即系叫做今日定输赢。 O K， 即系点解要咁样咧？ 因为收听率太低，俾人炖咗冬菇。 梗唔系啦，完全系我嘅问题。因为咧，呢两日个市咧实在太闷啦。 哇！真系啲 实在冇嘢讲啊！ 真系 吓咁啊！所以我谂下，我同阿坟总嘅讲话，咁啊讲咩咧？我都唔知讲乜好，即系已经瞓着觉咁。 拗晒头。 唉，不如两个节目拍埋一齐做，等阿希少讲多啲，你我少啲。 都 O K。 怼晒俾我啊！ 怼晒俾你算啦。咁啊。所以今日就係兩個節目加埋嘅，哇！真係益街坊 點啊？我唔同埋我哋都覺得嬉笑其實一節係唔夠 啊。係啦係啦係啦，我覺得 係係咁加鐘。 係啦係啦。 咁啊嚟緊都會有啲，即係我都籌備緊其他嘅新嘅財經節目啊嚇。 係。 咁啊，但係真係唔容易揾人做啊。 冇錯。 容易揾人做，因為啲題目啊或者係想開嘅節目名咧係有啲難度嘅，我知道嚇，咁啊，所以你揾個人嚟做咧唔係咁容易。咁我構思咗一兩個嘅啦， 一個講金，一個講匯， 係啦， 金 股匯 匯 係啦， 唔係金匯 波， 唔係啊波馬， 唔係 金匯波馬， 我記得嗰幅圖， 就有5個節目啦，我哋會有 係啦， 冇股嘅咩？金股匯波馬 係啦， 我金股匯波馬 係啦係啦， 咁我哋波人， 我哋就有一金定生死啦，一匯呢個 一匯定輸贏， 係啦， 一股 一馬論英雄啦， 一股輸死人啦， 係啦，一波揸唔曬啊！咁我哋就冇講馬啦， 係 波我哋就費事講啦，喺 Vega 裏邊，真係太多啦。咁我哋 勢力太大， 即係邊有可能我俾我哋去講波啊？係咪？匯我哋又唔識嘅， 係咯， 係咪啊？金我哋又唔夠料講， 咪係 股我又唔係好想講呢排， 唯有講馬， 講馬 係咁啊！所以就今日就整個 crossover 啦，成 match 啊 ，whatever 你哋中意啦，咁啊一齊講下啦。咁啊，即係當然 都啱啊！而家市咪講下個股啦，都係係嘛？ 係啦，都係講下個股啦，但係個股又冇乜點喐喎。咁又講返個市囉， 係啦，即係 市就悶到， 即係2萬3到咁樣呢，我覺得呢， 我寧願唔2萬3， 真係啊，真係死咗佢啦，指數又唔喐，成交又唔喐， 哇，成交 股票又唔喐， 今日就420多億，你扣埋嗰石藥嗰几廿亿呢，真係400亿又唔夠嘅， 係啦， 哇，悶到呢，我 成個 trading floor 好似係一粒聲都冇嘅，可以係， 我今日就做晏晝做有線啦，今日3:00去到港交所度睇住後邊啲紅背心嗰。啲叔叔啦， 睇咩 叔叔婆婆啦，真系瞓晒觉， 系 真系瞓晒觉。我想敲玻璃，阿伯阿伯走火啊， 冇嘢， 真系好闷好闷。 喂，但系啲散户指数点先？有冇啲问题吓？又唔系即系问 都系啊？问题呢排好奇怪，好多人问一种股，就 系 水泥股。 水泥仲有 最多人，我唔知系好彩佢打到啊，还是系即系好多人。 我嗰边都收到啲， 好鬼多水泥股，金鱼啊、914啊，呢个时候买唔买？ 海螺创业好多人问，唔知点解？ 海螺创业啊，哦，呢只系诶环保嘢， 系啊， 吓咁好多人问，喂，水泥股啊，买唔买一个啊？跌咗好多啊，咁样咁，我唔知系咪。 有人喺出面推緊啲水泥股啦，但水泥股確實就好似幾貴。 但咩因由呢？係關基建啦、啊、定關房屋啦、啊、 跌咗好多。 跌咗好多囉。係呀，都係嗰句㗎咋。 三月先人升咗好多。 即係無牌個個吹㗎嘛。後低壞入咁係咪而家後低囉。 最衰就係呢個嘅914整個營起。 係啦。 搞到啲大行係咁推推推推。 吹捧吹捧。 跟住吹到咁上咁上就跌跌跌跌跌跌成十蚊落嚟。咁好多人睇住即係做咗個之前做咗低位又做咗個高位。又去翻低位，我話會唔會炒波幅上翻上次高位咧？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搏緊呢啲搏反彈嘅啲股啦。 好多嘢都跌咗。 咁阿希少你點睇個市啊？ 個市啊，咪睇住個期指結算咯嚇、啊，期指結算之後就揾一個方向咁樣啦嚇。嗱、啊，我自己咧就睇咧就應該個六月頭個市況咧係會好啲啲嘅嚇。咁點解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我近排咧聽即係。不同嘅評論家啦，即係各大財演咧，都有幾個字眼啊！我想阿馮總同埋阿 Eugene 去聽一下嘅， 係 喺現階段啦，即係400億啦，又唔喐咁樣啦個市況，咁佢哋已經講定咧，就係、是、啊嚟緊會世界盃啊！ 哎呀！我有一日咧， 硬耳到咧，跟住我話明世界盃又未開波， 係 啦，而家世界盃， 佢哋個世界盃可能開咗啊！ 世界盃咁話頂多都係歐聯嘅啫，我話係啦。嗱，咁另外一個咧就遲啲講，就講係話咧就係嚟緊會有71嘅呢個佔中。 系啦， 佔中之後咧個市匯率， 佔中係71嘅咩？ 係啦，佢哋話佔中會係71 咁， 喂，咁好有效率喎！622公投完之後，一個禮拜即刻可以知。 係啦，跟住咧就話個市會跌啦。 哦， 係啦，所以咧我就硬意到爆炸，係啦。 我真係唔明點解世界盃而家就要停定等定去炒世界盃， 等定個世界盃， 仲幾日14日、18日噶嘛？ 係啊，差唔多啦，差唔多12號啊嘛。 之前已經咁整，真係踢緊世界盃嗰陣時， 已經踢緊咁樣 咯，咪得翻個100億。 係啊， 頭先同阿耀尊嚟嘅時咧，我已經問耀尊，喂，有冇興趣講下啲，即係其實我諗住當睇下有咩笑話講啊，即係世呢、這個詞都幾好笑，世界盃概念股係咪好笑啊？ 世界盃概念股 係啊，因為咧我又揾翻之前嗰啲咧，嗱輕輕提下啦，好正喎，咩都有個， 嗱 即係零售當然都有啦，即 係啦。 當然係有啦，跟住然後即係你睇世界盃要食零食啊，飲啤酒啊， 係啦， 跟住最好笑喎，有啲出產呢啲咁嘅安都唔怕講啦，一啲安全套， 嗯， 都有關係喎，點解少有啊？ 嗰啲有上市嘅咩、 欸？有啲有啊，有啲 直膠嗰啲膠， 係啊， 哦， 生產完要點咪360得喎， 哇，勁 喎，360得喎，點解咧？因為睇波之前要整翻劑咁樣， 唔知道，總 之睇緊嗰陣時， 係啦， 打足90分鐘喎， 係啦，即係總之就 睇足成晚嘅喎，唔係應該調翻轉頭個 sales 跌， 我指即係唔好一合著想合著瞓覺嗰陣時咧， 嚇、 哦啊、提神嘅， 咁啊係啦，咁啊仲有啲就係啲電視啦，因為要買電視睇世界盃啊嘛， 以前係真㗎， 係啦係啦， 尤其是係京澳嗰陣時真係好犀利㗎，係 跟住買黑色家電會 PK， 係啦， 賴嘢喎，賴曬。 嗰陣時京澳就好犀利嘅，因為嗰陣時未有咁多而家嗰啲 LCD 電視 啊， 嗰陣時一大扎平嘢推出嚟為嗰個京澳咧，嗰陣時換得好犀利嘅，但係而家就賴曬嘢，個個都有齊曬，唔知係為咗你世界盃換部電視咁過癮咩？ 咁仲有啲體育用品又冇咗啦， 冇曬啦， 係啦，跟住就仲有，仲有一個咧，其實就承接翻上一集嘅，就係啲網上博彩， 係啦，今日都有炒下喎，只第一視頻， 係 上翻百毫子喎， 但係個我覺得即係秉承一個 Rega 財經節目喎，即係你嗰集上個禮拜港股仔出完之後咧，會 冧到趴咗度，執翻七毫幾子喎，唔關事啊，巧合嘢， 極度波動啊， 嚇咁呢只嘢真係，博乜鬼嘢彩股啊，唔好理佢啦，咁另一隻最直接嘅，每一次有啲體壇盛事都會即刻第一時 instant 嘅 feeling 就係青島啤嘅， 係啦， 係啦，咁就我又唔知點解啦，即係一定睇波一定要 飲啤酒， 一定要飲啤酒嘅。 我呢個我唔夠膽講，究竟係咪真係會 OK 喎？係咯，嗱，上次咧2010年咧個勢好勁喎，嗰陣時係啦，之後出個業績咧又好似好靚咁樣嘅， 係 佢亦都之後份業績咧又會提一提世界盃咁樣嘅， 係啦， 係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歐洲國家杯咧又唔得嘅。 歐洲唔夠世界啊嘛， 係咯， 我哋 唔係就佢即係當然青島啤過去嗰十年個股價好靚啦，係一路咁升，即係長揸。 點解個 P 要 keep 住咁高就好犀利？ 即係必勝 一路發啊嘛， 即係一路發啊嘛嚇。咁啊，但係你話我記得嗰陣時京澳嗰陣時咧，又京澳嗰個期間咧，只青島啤咧都跌得幾犀利嘅， 嗯哼， 跌得幾犀利，可能係炒完一陣之後就跌翻落去啦。咁啊，但係今年即係你真係要。 實際係嗰個世界盃係會幫助嗰個啤酒銷售嘅話，你要睇個時間喎、 啊啊， 開波時間 夜晚12點至到。最遲見到有九點鐘 六點係啦，九點好似 九點 係啊，十二點嗰啲唔係好多場嘅啫係嘛？ 多㗎，幾場嘅就好似 係， 知道點解四點六點四點六點？ 係 啊，通常因為南美洲通常係我哋起身朝頭早嗰只 morning call 嗰只， 倒轉咯，將個鐘 咁嗰只你好難飲啤酒嘅喎， 係嘛？咁 weekend 咯，淨係 即係你譬如你 weekend 都係啫，譬如你六點鐘睇波，起身六點鐘起身睇波。唯一睇波，我一定要飲啲啤酒嘅。我無論幾點起身睇波，我都要飲支啤酒。你朝頭早六點好難飲啤酒。 即係揾到啤酒，我唔開電視。 同埋內地嗰啲酒吧咧，而家好香港噶嘛，一定飲青島啤嘅咩？唔係開支 Stella 咁樣噶嘛？而家嗰啲 飲得啤酒嗰啲吧就濕濕咗佢啦。你唔整翻支紅酒，你學乜個人吧啫？真係啊！咁同埋六點鐘好難喺吧睇啦，係嘛？係 咯。 你可唔可以想象到阿希少、阿 Kelvin 睇波，五点半， 难 鬼波， 彩你 一手。所以其实今年系啲人系咪会唔会其实唔睇噶？宁愿，即系其实会唔会反而冇咁影响咧？ 我谂都未必有人好多人睇。 系啦，因为嗱，或者之前唔系上季就静，即系以往就话世界杯就个股市会静啲噶嘛。 系啊系啊， 咁系啦，我都之前嚟嗰时我都问姚先，喂，其实今年会有咩影响咧？第一，之前已经静咗啦，之前已经咁静啦，咁仲有一请 再静啲咯， 再静二百亿佢个大佬。 咁但系如果你话世界杯更加应该更加直接嘅就係无线㗎喎。 係咪 係啊，应该 收费台。 但以前就当然佢就冇辦法啦，因为唔係佢做啦。咁事隔应该有几多年啦，应该十几年㗎喎。 你话咩俾我有先。 俾无以无线做返。 哦。 应该就有我记忆中嘅三届㗎喇。 差唔多啦， 三届㗎。 即係今年终于都可以攞返个世界杯，咁但係即之前佢有升啦，咁但係近排個估計又唔得㗎喎。 但係啲人又驚佢啲 capex 㗎嘛，即係資本開支好犀利㗎嘛。你如果唔係你有線做咗咁耐波，應該好賺錢㗎、那個 theory。 喂，但係 未必㗎嘛， 其實未必係。 但係無線走出嚟講話，我輸得起，佢輸得起喎。 係啊，佢有的是水。 佢其他嘢可以賺翻。 正拆傾斜仲要係。 佢而家又揾咗即係黃一文講波，又漁夫添。 有盧覓雪喎，仲勁喎。 有盧覓雪喎，漁夫添翼喎。咁但係個股價真係唔係好識喐㗎喎，即 係四 十零蚊。估計一向都唔喐㗎啦。覺得即係已經係完全唔得㗎啦。係咁你又題外話見個市門，楊秀成買亞視喎。 係啊，聽聞。 你點睇啊？你覺得城市機會大唔大？ 城市機會一半半啫。啊，同埋咧，佢開出嚟嗰個價錢，我唔記得 Excel 嚟嗰個價錢，我係啦，五億 咁平， 好似平得有啲交關喎。係咯。 哇！ 唔係喎，但係劃分兩頭喎。 劃分兩頭。如果我要嘅係亞視俾翻五億，我幫佢温喎。 你俾五億啫，一年都蝕幾億喎，可能係。 嗱，你啲諗法全部都係啲情意結嘅啦。 係啊，梗係。 對亞視情意結嘅諗法，即係你可唔可以從個商業角度去諗法咧？對楊秀成啊，楊生嗰個角度。 唔係，我都完全冇情意結，純粹係認嘅啫。即係你 買個電視台。 係啊，唔係咁你而家國家即係國家任務啦。 你從楊秀成嗱，你唔好理國家任務，你從楊秀成個商業角度考慮先。 嗯。 楊秀成好多業務啦，有金融啊、地產啊， 乜都有 咁啊。咁嗰啲嘢全部都要廣告打㗎喎。 係啊係啊。 全部廣告喎。咁但你知啊，如果佢買咗亞視之後呢，咁佢唔好意思落無線廣告㗎嘛。係 啊。 咁如果唔落無線。 我第一個 view 都係諗緊佢啲歌手點。 唔係喎，唔係喎，咁調返轉喎。呢個人有機會扭轉呢個電視霸權喎。因為點解亞視咁積極嘅，其中一個所謂藉口就冇明星㗎嘛。即係而家仲係朱 偉生。有咩明星喺手啊？ 楊生出聲，多多都有啦。 川子啊。 複製多十對穿出嚟啦， 得啦，佢個 EGG 已經係老咗啦，唔得啦，成個 structure 成個班底都唔掂啦。 咁但係有個基數低嘅一個效應㗎嘛，個基數係零喎而家。 嗱，唔係嗱，你唔好睇阿楊生點樣 run 個亞視會變成點樣勁抽法。係 OK， 但係楊生第一個即時嘅諗法應該就係話，我落唔到無線廣告，係 啦， 或者即當然無線。會繼續歡迎佢啲廣告啦，但我真係唔好意思落㗎嘛，我左手買亞視，我右手嗰啲公司全部落無線廣告，咪自己打自己， 咁咪慳返咯，全部落曬自己，肥水不流 係慳返㗎喎， 自己亞視代返曬， 你又要諗下救返係啦，無線個收視率係個 trend 係一路咁冧㗎 嘛，係啊， 有排都未冧到落亞視嗰個點數一點啦， 得嘅， 有排啊，嗱咁你諗下阿楊秀成、阿楊生嗰個商業角度嚟睇就係話，喂我其他啲業務唔好意思落無線廣告，佢全部嗰啲業務真係要靠廣告推㗎喎，唔係邊有嗰啲咩今日 今日冇 你今日冇你听日会 又唔代表听日冇嗰啲啊 将来会有 啲楼盘嗰啲广告咁点啊咁即係佢要諗一样嘢就係话我如果五亿或者係 whatever 咁嘅数啦买亚视返嚟我旁边嗰啲业务好散㗎喎好虚㗎喎跟住我冇落唔到无线广告尤其是楼盘喎你知楼盘广告打到阿媽都唔认得㗎嘛 係呀咁啦买埋无线 买埋无线 无线其实自己有嚟嘅所以我係咁諗所以我调返转头 有咩睇法 杨生都应该会咁諗嘅我为咗个五亿个亚视又唔知几时做得起、做得起之余又要无线冧、我旁边唔见咗唔知几多嘢旁边嗰啲业务真係唔知冇咗几多㗎喎但我都觉得佢会有买亚视呢就因为佢旁边啲业务可能唔做、 或者已经係 run 呢个嘅 已经可能淨係做到已经差唔多我觉得佢 EGG 嗰边呢英皇娱乐呢已经真係冇乜细艺㗎喇你呢五六年都抱唔到人出嚟㗎喇再玩嚟玩去咩容祖儿 仲係啦 你仲有咩搞啊林峰好似係佢嘅 under 歌星合 我要真係唔記得晒 好似林峰好似係佢 好似係 好似係嘅咁但係佢捧嚟捧去都係嗰啲喎捧唔到其他就人出嚟㗎喇 喎咁而家係冇人聽香港歌啫咁就 你咁就慘啦咁你冇 但係做咗電影囉 係啦佢個 pattern 就係歌影㗎嘛係呀唔係影歌㗎嘛佢個 pattern 係歌影咁而 Twins 就最好個例子啦 係 呀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可能另外旁邊嘅業務呢已經有啲意興難山或者係高峰滑落啦咁可能唔廣告咪唔廣告囉咁咪唔改搞囉咁真係可能會做買亞視嘅買亞視嘅目的真係純粹政治角度考慮囉我有 我都有諗過但係我又冇真認真地去 check 返佢同 英皇會唔會改名嗰隻諗英皇亞視幾型喎 英皇亞洲英皇 亞洲英皇亞 亞 洲 亞英典都唔得 EGAsia 係啦 EGA 咁所以我又覺得有啲機會不過 anyway 呢我講返世界盃先 係啦參賽係一參唔起啦係咪亞視好 囉參唔起啦參唔起香港電視已經係打柴㗎啦已經打柴你唔引入競爭根本引入嗰兩個競爭有線同埋撈都唔想做 即係咁 冇大眾頻道又 係啦冇大眾頻道我有好多技術問題好啦我解決晒所有嘢你又唔知有冇人睇。好啦好多人睇嘅話我收費嗰邊咪賴嘢。係 啦。 係咪咁你七頭唔到岸㗎喎。我唔係講咩呀七邊 明白明白 嘅路線 全部搞唔掂。 全部搞唔掂㗎喎。所以你見到嗰兩邊都唔係好想做。 係啦咪一次死水啦你王維基都搞到咁啦。 所以我咪今日本來諗住做諗住做呢個節目呢王維基話搞網購㗎嘛。 係 呀。我想諗睇下香港網購嘅。睇下香港網購嘅市場咁我成個晏晝真係瞓著覺㗎啦咁我睇下香港網購啦嘅零嘅香港網購嘅。 唔係一大炸團購㗎咋其實得。 一大炸叫做團購嘅東西但係我諗呢係除咗公司自己買照做上網 bid 下自己嘢之外買下自己嘢之外我真係我唔覺得有任何嘅bargaining power。 咩意思呢 香港嘅網購。 你講 第一個價錢唔算太平。 嗯 ,ok。 第一個價錢唔算太平。ok,anyway 啦你都係平過喺街買或者喺街根本有啲嘢唔係咁容易喺街買到或者咁易揾到。最大問題我見過香港我睇過幾個香港比較大啲 比 如 Be Crazy 啊風購啊嗰個Coupon 啊 ,ok, 同埋 Yahoo 嗰、那個 嗯 最大問題冇送貨 係呀物流出事呀就係 冇送貨 下下去銅鑼灣攞咁 就我就冇銅鑼灣都算好啊我想買一樣嘢一定係荔枝角 係 仲係限時限刻 冇錯 咁我買嚟做咩呀 仲要抬個抽濕機咁樣返屋企 係囉你俾阿里巴巴仲慣晒㗎嘛佢送到入屋㗎嘛。係 囉第二日送嚟㗎嘛。 你而家冇喎我點買啫。所以網購呢個行業喺香港又做唔起喎。 係嘛。 即係我完全唔覺得做得起喎。有一個呢係送貨呢但係就段 KG 計$60一個 KG 喎。 隨時貴過舊嘢。 真係一定係貴過舊嘢喎。 Coupon 就成功但 Coupon 就唔係你所講嗰種買嘢嘅模式囉。佢最強就係嗰啲即係集體買平券啊優惠券啊飲食券啊。 係啦嗰啲囉。 嗰啲就好㗎喎。 嗰啲你可以寄俾我嘛。 係啊。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淘寶咁樣 就唔係嗰回事啦。係啦係啦。 買張凳呢就真係唔係嗰回事。 Yahoo 成功但 Yahoo 人對人囉。 係啦。Yahoo 係拍賣 囉。係囉。 拍賣嗰個仲衰啦我以前成日喺 Yahoo 拍賣㗎。我買嘢同買嘢 七八年前我好多嘅， 而家少咗好多啦。 而家我直頭冇，唔 係仲喺旺角地鐵站交收 嗰啲，咪就少好多咯。睇住睇住啲人潮噶嘛。 嗰個 DHL 嗰度， 以往 係啊係啊係啊， 以往就成排人一個就唔知拎住啲吉他盆栽，真係換嚟換去冇曬啦。 但以前我成日做呢方面嘅買賣嘅，我經常做嘅，玩具嗰邊我經常做嘅，可能有人同我喺度買過嘢嘅。咁但係因為就係嗰個又係物流嘅問題啊，你嗰個位太細啊。旺角地鐵站的位置太小了， 擠爆人的， 即是真的多到多人多到，同埋即通常不出閘的嘛， 是啊， 即當你不 計一個就在出面一個就在入面，即是 那條欄杆很少位啊， 是啊， 咁應該其實地鐵我那時成日都想，喂地鐵應該你雖然你是不喜歡人家這樣做買賣， 交收點 做交收點，不如整個交收點在這裡 收班租， 即是其實 一件經過他五蚊， 跟住他就是落閘嘛，即是同閘出入就加多十蚊嘛，咁你啲即是你趕人做，其實可以做啲做啲交收點囉，地鐵站交收點最方便啦，係咪，咁所以而家香港網購有咩細藝啫，我又真係唔覺得有啲咩細藝喎， 冇啦， 王維基做網購，王維基都坦白佢話佢都唔鍾意呢個行業， 佢 run 個 cash flow 嘅啫， 佢搵個 cash flow 嘅啫，拼條血路。 咁佢仲有幾億喺度，又唔知做乜路而家，企咗喺度。 咁就真係唔知啦。唉，真係。 司法覆核搞幾年咁樣，佢企咗喺度咩？ 嚇，咁所以電視搞唔到。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英皇可以5億買亞視嘅話，如果亞視肯真係肯賣，或者係冇任何政治考慮賣嘅話，真係王維基不如嚼咗個亞視翻嚟啦。 嗯， 如果五億佢俾得起啦。 如果佢五億可以買到嘅話，咁佢神早俾咗啦。 我都覺得係。 係啦。 亞視就話阿楊生就五億，你就50億咁樣啦。 起碼啦。 嚇，咁所以真係嚇困局啦。 冇概念。 所以 個市都悶。 呢個嘅世界盃冇概念。 係啦。 係啦。 電視亂局。 咁但係點解咁係咪真係咁？因為世界盃嗱，先阿希少話兩個原因嘛，一個係世界盃，仲有一個係咩話？ 一個是嚟緊七一 五 中喎，哇！聽到我呢 係啊，哇！好大件事啊，大佬呢次 不長線基金會固定貨先喎， 固佔咗嘛？ 一個不明朗因素，香港 長線基金冇地方 講過好大喎，香港歷史未試過有啲咁嘅嘢㗎，咁樣係咯，跟住又話上次停市嘅時候係幾時咧？就係嗰陣時美國大冧市停咗四日，係啦，咁次會唔會停市咧？咁樣講到好似，但係以我認識嗱， 其實 咁 係一早講。喂，你佔你個你唔係真係入，你就算 佔領咁嘅意思唔係咁。 同埋你唔係入咗去，你就算俾你入咗去個聯交所嗰度啊。 係啊， 喂，有電有 platform 有依即係電子平台咁嘛，大佬啊。 我兩個班人聯交所開咗道門啊。 係。 開埋道門，開行冷氣，好似 IPO 咁樣 set 埋鋪飛俾你食，都冇人會入去。 嗯。 好啊，就算有人入去。入咗去港交所裏面，你係佔領唔到啲咩㗎？係 啦， 係，你係冇嘢可佔領 嘅。唔係一個 physical 嚟個佔領。 其實你要佔領港交所好易嘅啫，入去參觀港交所10蚊嘅啫。你拎1000人入去10蚊入去已經佔領港交所，其實係毫無意義嘅嘢。你佔領中環係會令到嗰個交易停咗咩？唔會㗎。你佔領 server 就會。你佔領中環係唔會咁樣，不過呢啲藉口嚟嘅啫。 喂，但係講翻啲嗱，即係真係個令到市咁靜嘅，出面講嗰啲原因啦，即係大家點睇？即係譬如啲外圍形勢，個港島亂㗎嘛，有咩海乜海乜海啦，又越南啦，有呢個烏克蘭係啦，有烏克蘭啦，係即係有中日啦，有好多樣㗎嘛。 係啊， 係咯。 咁點知成日都咁㗎啦，年年都有咁㗎啦。 你見啲金又唔係喐得咁犀利㗎。 係啲係有升啲啲囉。 唔係呢邊嘈就中東嗰邊嘈㗎啦。 係。 有咩咁奇怪呢？唔係中東嗰邊嘈就歐洲嗰邊嘈㗎啦。呢個地球就係得個七大洲五大洋㗎啦。係咪羊就唔會嘈㗎啦。 係。 啲魚又唔會打交嘅。 係。 係咪係個七大洲非洲就最嘈㗎啦，日日夜夜都嘈㗎啦，就唔關事嘅。南極又唔關事啦，北極又唔關事，得個亞洲。美洲又唔會有嘢㗎啦，美國同加拿大有咩搞啫，冇嘢搞㗎嘛，灰北克又唔會永遠就唔會獨立到㗎啦，係咪即係零零類你去就亞洲出事，亞洲冇事就中東嗰度有事，中東冇事就再上返啲歐洲有事，歐洲出完事就到亞洲有事，係咁㗎啦，如果係咁樣都要靜嘅話就年年都靜啦，個股市就執咗去啦， 又唔係呢個原因啦，咁 我覺得得一個原因嘅啫， 係咩呢， 就係呢啲好友呢5月贏咗，咁咪去 散心， 唔係咁就見到近排天氣熱啦，去咗游水，啲淡友呢就俾人打到殘晒，咁就冇乜心機，所以啲好友呢就搖旗助興，啲淡友呢支旗又耷晒， 淡友係真係夾爆嘅呢輪真係。 夾爆啊真係。真係你睇淡。 夾成千點上 嚟。係啦、 啊。真係夾成千點、啊。 睇住你五窮啦。 即係六月你係點睇啊啊係咪起始你講咗啦你覺得六月頭就可能會升啦、 啊。但係少、啊、你可以質我嘅呢啲因素就係因為我聽埋晒嗰啲嘢呢係話淡呢所以我覺得佢好。 哦，相反理論 係啦，咁我相反理論嘅啫，同埋近排咧嗱，彭總有講呢個散戶指數啦， 係 近排咧打嚟去我間行度問股票嗰啲人咧好靜啊，好少啊， 就 係通常以往我記錄咧就係嗰日咧，如果有成十萬幾個電話答唔切嗰啲咧，之後嗰日咧就起碼同你跌300點， 係 係啦，好靜嗰啲咧。就通常醖釀緊咧，就下個禮拜咧就爆升嘅、 所以我六月嘅同你睇法差唔多，即係我覺得開台會升，可能摸到23,200，甚至乎23,400都唔定，跟住就會跌啦。我覺得六月係會跌嘅，下半節 下半節 嘅六月係會跌嘅。 係啊，睇23,200呢位。 五窮六絕，五已經唔窮啦嘛。 係啦， 好多人就話五唔窮，六就一定得啦。五窮六絕。五唔窮，六就一定得。六就覺大家覺得一定得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對翻嚟嘅。但係而家六月係咪大家一致 common 認為會一定得咧？又唔係啦，呢兩日咁靜，就有啲人一定有啲人 hesitate 嘅。 係啦。 咁如果你開頭嘅時候俾翻300點你上邊，哇摸到23,100、23,200嘅話， 我仲要覺得佢破到個23,200個位，俾你望一望上去。 俾你望一望，有埋成交配合擺曬擂台喺度嘅。 係啦。 跟住就會哇五唔窮。六一定唔絕，兼且最得個月，跟住就可能會殺你啦。咁所以六月咧有貨就褪翻啲出嚟啦。我覺得褪翻啲。 但係最尷尬咧，即係我都覺得，譬如好似阿姚先所講，譬如六月升幾百點咁樣啦，就好多散户啲貨咧又唔關事咯，慘啊嘛。 係咁仲好。 係啦，之前我 一路殺落嚟， 我唔知 A 字有冇同感啦。之前好多咧坐嗱，我 feel 到啲人仲坐住啲咩，即係譬如話啲以前啲咩博彩嗰啲啊，新能源嗰啲咧，哇，牛咗成個月，個市係咁升，完全得個跌字。係啦，咁之後升啲咩咧？夾下啲哇！即係你個叫咩保險嗰啲嘢內險啊！而家仲有啲咩人揸住內險啊？ 係咯， 內銀最咩人揸內銀啦？係啦， 係啊，啱㗎。咁但所以你咪即係個市又升， 係啦， 而一炸散户啊，講緊啲散户啊， 又不能有 即係稀少接觸嗰類啊，唔升嘅， 稀少大户嚟嘅，係。 咁你咁稀少接觸嗰類啊 ，OK， 稀少自己本身係大户啫， 係 OK。 咁如果個市係咁升， 係 你揸住嗰啲唔升， 係。 咁你會有個散户嚟講會有個咩即時反應 換馬我想 就會全部係咁走來走去㗎啦、 yeah. 走嚟走去換㗎啦 冇錯 今日阿馮總同我講咩我咪衝入去囉 嗯 喺馮總嗰隻升咗五格嘩跟住個希少同我講嗰啲仲得跟住我又衝埋去 追落後追落後 跟住就會個市就好突然之間有一個好 virtual 好虛擬嘅旺市嘅亢奮嘅 全部都係啲電話打入嚟就係、是、我冇指示呢隻換呢隻啊 係啦係啦哎呀我冇買而家追唔追得過啊咁樣就好多啦跟住就殺得 過39問我換唔換1398咁 樣就好大鑊嘅跟住個市就會好大鑊咁所以我諗佢六月試咗一次高位之後咧，跟住就會開始跌嘅啦，就會開始跌嘅啦，就剁翻啲散户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可能上邊仲有幾百點氹你入局嘅，咁啊氹你入局其實唔使用力嘅而家，真係唔使用力嘅，你係咁依夾一夾佢期指上去咧，下邊啲個股咧就自動入咗對號入座嘅啦。 係咯， 你夾高水。你而家係枕住低水㗎嘛喺六月失驚無神同你高水50、60、80點、100點啊啲人就哇啲大戶六月初一又做嘢啦期指停一停呢佢哋六月其實就唔轉倉就轉好倉啊你巴跟住又衝㗎啦咁你睇多幾百點囉。 哇你講呢個高低水嘅又即成日都玩咗呢個遊戲㗎啦每逢九到時到後嗰啲派息又拎嚟玩㗎啦今年又玩成功啦。記得月初一個月前左右啦低水200幾點係咪跟住然後好多人覺得嘩好似好淡咁樣喎仲估估佢係咪先 跟住夾到嘩夾到 high high 而家係 夾到 high high 跟住嘩長實派咁多色和黃派咁多色死梗啦派咗都唔知 我有個板塊呢又想問一問呢係啦你點睇呢係啦我啲人問我呢我睇到好淡嘅零售股係啦咁無依呢又講埋啦即係話 大啲啦 咁削自由行兩成不如呢就要 cut 埋呢個嘅1000多行係啦我無求追殺所有嘅自由行旅客㗎 啦。 係 啦。咁係咪呢即係嗰扎嘅零售股係唔完全唔掂得㗎呢因為我自己本身呢我去講嘅時候我都講到話呢跟住話倉啊業績唔好個話頭又俾人雙規又點點點好淡一尾嘅淡聲 係 啦。但呢一尾嘅淡之中呢 係 我調轉諗就開始。 係。 會唔會已經跌定呢 嗱，如果你睇卓越啊、莎莎啲啦，其實就唔係因為呢個嘅削兩成啦，一早已經跌咗落嚟啦， 業績跟唔到， 業績已經跟唔到啦，咁所以你又有啲道理嘅，又有啲道理，即係有第一樣嘢就係話，而家都係一個策發會噏啫嘛，策發會噏嘅一定係阿公指示嘅，一定係嘅，策發會唔會聽阿馮總嘅聲音去諗啲建議出嚟嘅，一定阿公話喂。我都覺得多得滯， 唔係好掂， 唔係好掂。咁啊，跟住阿梁晶走出嚟講減兩成，試水啫。咁即係話第一樣嘢就係話 建議嚟嘅啫， 建議嚟嘅啫，有排拖嘅可能。係啊，有排拖嘅時候，股價跌定咗咧，就可能有個復甦嘅復翻身嘅，有小幅翻身嘅機會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睇翻香港零售啦，你可以回想起啦，其實。冇自由行嘅零售， 其實都遲早都跌兩成㗎啦。 其實唔係好遠嘅時間㗎咋。係 啊 係 啊係啊。 冇自由行嘅零售講緊係幾年前嘅嘢嚟㗎咋。係 啊。 咁、啊、如果你話啲零售業，當然有啲係因為有自由行嘅過分擴張，搞到同店銷售完全跟唔到，成、啊、個成公司成條個孖展嘅數拉咗落嚟，咁呢啲咎由自取啦。係 啊。 或者係我之前賺頭。而家蝕翻啲出嚟，我咪濕咗啲鋪咯，冇所謂㗎、啊，我都係賺，好似白例咁樣講到明啦。 係啊， 過去嗰咁多年我都賺咗好多啦。係 啊， 咁而家你彈我業績，係啊，白例嘅管理層最開心㗎啦，幾坦白啊！ 佢講到係咩嘅？佢自己睇淡嘅， 佢自己睇淡㗎、啊， 自己睇淡㗎，係啊， 係啊，真係 頂印㗎， 非常頂印，應該俾個 credit 佢嘅、 啊。 我都係佢最嘅好事就係爭取持平。 嗯。 即係我都衰緊㗎喇，我盡量就爭取呢唔好衰咁多嘅啫。因為點解呢，百麗個老細好熟嘅，百麗個老細好簡單，佢不生無憾㗎喇。佢間公司可以成為呢個嘅成分股 藍籌 已經光宗耀祖啦。 係啦。 我何不要同你呃呃片片呢，我咪坦坦白白同你講囉。咁所以亦都可能有咁嘅道理喺度，我已經係跌到冧晒。咁同埋我而家冇咗自由行，譬如 cut 咗兩成或者甚至冇晒自由行嘅。喂，我識 turn 㗎、我間公司本來做咗自由行生意，而家少咗，我做返香港人生意囉。係咪百麗咁樣香港人唔係唔著鞋㗎嘛。係咪、 一定會繼續买嘅， 咁譬如好多人今日冧嗰啲，譬如九仓， 系啊， 咁九仓系冇自由行嘅，当然佢要吞过自己个商场啦，系咪啊？咁但系九仓嗰扎喺尖沙咀啊，喺 Times Square 嗰扎商场，以前冇自由行嘅时候，咪又系咁， 都系多人嘅，佢哋 都系多人 嘅旗舰嘅商场嚟， 即系啲 location 系 prime 嘅，就系冇咗自由行，唔通嗰个铜锣湾就唔系铜锣湾咩？吓咁啊，所以呢啲系咪要咁惊咧？咁当然有啲系会惊嘅、即系开咗好多铺，咁你要一段时间去 adjust 翻佢啲 number of shop， 咁啊有啲要减翻啦，唔好自己打自己啦，咁啊有啲阵痛嘅。咁但系对于大商场大区嚟讲，即系其实对于九仓嗰个海港城嗰啲，佢使乜惊啫？即佢冇必要驚㗎喎。咁當然你話冇咗嗰啲自由行嗰啲大戶，咁嗰啲鋪頭就要求減租啦，或者係俾唔俾咁多租啦，冇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影響有，但係未至於咁大影響囉。 我諗到有一隻呢會幾大鑊嘅，嗰隻叫翠華。 啊，係啊係啊係啊。 翠華 因為翠華香港人係 你講買翠華啲大鑊定係翠華大鑊？ 翠華股份或者翠華自己本身都大鑊。 OK， 係啦，因為呢佢就一路都打緊係本土人嘅即係嗰個嘅 branding， 係 啦，但個問題係佢啲客全部都係大陸㗎嘛， 係啦 係啦，咁呢啲股份我覺得係， 好似袁主席講啦，回歸返以往係蘭桂坊㗎嘛， 但係 到下餐廳就係茶餐廳， 係啦， 但係翠華過去嗰依幾年個問題就係話，好似唔係咁歡迎香港人囉、 一來啦， 嚇呢樣嘢就賴嘢啲囉， 同埋最基本嘅基本因素咧就係嗰、那個。嗰啲嘢食冇咁好食，我真係覺得。 簡直難食啦，似。 係啊，一做多咗中央廚房，真係 keep 唔到喎呢啲。 冇辦法啦。 但係冇唔做中央廚房，香港人冇得做。係真係冇得做。成本喺邊度嚟呢？ 我睇係人工多嘅。 唔係。 租金。 租金。因為如果你唔係中央廚房嘅話呢、你煮嘢嗰度呢喺返咁鋪嗰度嘛。幾大個位啊。你諗下茶樓。我將個廚房間一半出嚟擺台，擺到好多張㗎。但如果我一半另一嗰一半擺咗中央喺深圳嗰度做點心，嗰、一半我賺好多錢㗎。係啊，咁所以佢冇辦法㗎。香港基本上十間你噏得出嘅 brand 嘅食肆，全部都係中央㗎。全部都係中央。就你唔好話大型連鎖啦，細細間有兩三間嗰啲，全部都係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咧過去嗰幾年咧係。賺咗好多呢啲嘅貸款嘅， 賺咗好多呢啲貸款嘅，銀行係專門係有人係做呢類嘅貸款嘅，即係走去譬如阿馮總開食肆嘅，諗住開多間分店，揾一間銀行，喂我開間分店咪借錢嚟啦，咁我係嗰個 banker 咧，我就會同馮總講噶啦，你開間分店咪啱嘅。因為你舊鋪呢，你而家嗰間鋪呢，嘩好鬼多生意，你一早要開啦。 絕對要。 不過我想借多啲俾你。點解呢？ 要整 你開多個廚房、哦、樓上。咁、 嗯、 你諗下又有道理喎。咁呢啲好呢啲又好做㗎。呢、 嗯、 啲貸款好好做㗎，呢啲貸款。好、嗯、易落搭。咁所以其實全部食肆都有呢個中央廚房，就算你話我冇一個食肆嘅 brand name， 你做唔做係得嘅， 嗯哼， 係絕對得嘅。你而家係興嘅咧，係做某一個 category 裏面嘅食品，而係供俾啲 士多餐廳、 餐廳 嗰啲， 即係譬如泰式嗰啲甜品。 嗯， 哦 ，OK， 明白。 泰式嘅甜品，你冇理由自己做。 蛋糕仔都係，係啦。 係啦，嗰啲咧，我淨係做嗰隻嘢嘅啫，我就供曬出去。有咩咧？海南雞飯啲飯啦。 哦，就咁賣飯， 系啊， 哦， 佢已經係進化到唔係就咁賣飯嘅啦，佢係賣飯嗰啲粉啊， 哦， 即係你間鋪頭就落啲粉，可能雞粉， 係可能雞粉， 咁咪撈撈撈咁就得㗎啦， 冬陰功嗰啲咪咯， 係啦，係啦，冬陰功亦都係呢樣嘢嘅，就好多人做緊呢樣嘢嘅，咁啊全部嘢其實你去發覺，即係我哋另一個節目有食唔食都成日講啦。所有你食親呢啲嘢東西咧，個味咧係一模 一 樣 嘅，冇錯。 因為佢哋真係一個人做嘅，一部機啤曬出嚟嘅。嚇、嗯， 乜嘢都係規模化。 所以呢啲即係其實有啲要還㗎啦，有啲 brand name、 嗯。 過往你太過黑香港人憎嘅，你而家要食翻香港人水嘅話咧，喂、嗯、香港人唔係傻㗎、嗯。我 話 起事講得啱，翠華一個好 typical 嘅例子嘅。 係啊，我一諗起就哇賴嘢啦，翠華我。第一下睇呢天呢個 news， 我就諗起呢隻股份係啦。 嗱、嗯、但係唔使驚，但係暫時唔中方，我覺得個策發會你要拖延時間嘅。第一、嗯、第二樣嘢，阿梁特首咁樣講話 cut 20% 呢，又係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嘅、 嗯。 你點樣 cut 20% 嘅自由行呢？你點 cut 20%？ 系咯，开少个闸嚟噶， 唔系何谓20%？ 你计次数啊，定系计个人数咧？ 你计人数咧？嗱，如果你话人数嘅话， 正数 系啦。 你话人数嘅话，我用个乜嘢人数咧？ 冇错冇错。 譬如旧年嚟香港嘅旅客2000万， 嗯， 我系咪用旧年个数减20%？即系最多 maximum 1600万， 系 cut 400万， 逐个省去 cut 咁样咧？ 系啦，如果系 maximum 1600万，去到譬如7月1号真系1600万嘅，之后全部唔入得。是不是這樣呢、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使不使 forecast 下年的數呢？因為下年譬如下年 confirm 這個政策、 嗯、 如果下年 confirm 的話，我下年我預了是多 20% 旅客的自由行、嗯、2000萬多 20%， 那又減回 20%， 那就沒變的了、嗯、是吧、嗯、那還有個 percentage 的問題就是，如果人可以拆開的話就可以了，譬如希少來香港自由行，你 80% 的人可以來得 ,20% 不來得就好易計了，條數好易做了。 我留下隻手在那邊。 是啦、啊、但是何謂 20% 呢、啊、還是個 20% 裡面呢，蘇錦良又講到複雜了，特登我覺得成個策劃會、啊、蘇錦良講複雜之外，我要看看個旅客結構，那是啦，是不是一個結構裡面講呢、嗯、窮的不給你來，有錢的 12%， 窮的那 20% 褪埋給他。褪俾啲有錢佬， 即係資產審查。 你淨得 60%， 係啦，係咪資產審查嚟香港咧？ 3000蚊人仔冇拎入嚟，你唔准入嚟。 嗱，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其實嗰個政策又好易嘅啫喎，你水貨咧全部 ban 咪得咯，一簽多行全部 cut 咗咪得咯。一簽多行一定唔係旅遊啦， 一定唔係啦， 一定係走水㗎啦，係咪、 啊、 一簽多行 cut 咗咪得？所以冇依咪話一簽多行 cut 改咗佢咯，你唔使計 20% 啦，一簽多行 cut 咗就得㗎啦。 Okay. 就咁嘅意思啫嘛， uh-huh. 大家喺度鬥大啫嘛啲政策，你 20% 咪美國嗰啲計唔計啊？美國計唔計啊？ 自由行， 你冇理由種族歧視㗎，冇理由歧視自己人㗎嘛。係 啊， 係嘛？咁你話而家 自由社會啊嘛，又要講係。 我唔記得邊個節目講啊，而家香港好多俄羅斯人啊嘛，好似大師講，俄羅斯做乜 cut 咗？咁多俄羅斯 cut 咗佢咯，好嘛？咁啊，印度都好多㗎。cut 咗咯，咁有排搞噶，所以你放心，我同阿希少咁講， 係 跌得太多咧，你發覺個政策開始慢慢凋淡，或者冇乜人講咧，發覺都冇乜料到咧， 跟住又翻轉頭啦， 慢就翻翻啲，唔、哦、會翻翻去高位，你放心，會升翻少少嘅，唔錯呢、這個策略都 好， 下次到一股定輸贏。 好